有一个人在想到小小的羊儿在纠缠，在夜寒的是心情就还要真实情就好。我其实也没想到会看到你在我心坎，在夜想的人在黄自行有真实的不好。笑在这里说你在需要，看着有种怀抱，让人这样期盼，又会想到那种烦恼。说在这里，心在想到，走也走到无聊，看着天空星光，而一个人终归知道。有时候我会想到，像一个爱儿在虚幻，这幽香的天太多温暖，朝着一世怀抱。我也是想会想到，爱已是不虚的全单，再有一个人在多沉海，想着一次就好。笑在这里说你在需要，看着有种怀抱，让人这样期盼，又会想到那种烦恼。说在这里，心在想到，走也走到无聊，看着天空星光，而一个人终归知道。有一个人在想到，小小的羊儿在纠缠，在夜寒的是心情就还要真实情就好。我其实也没想到会看到你在我心坎，在夜想的人在黄自行有真实的不好。